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歡迎大家收聽南風槍。今日咧係5月17號星期日嘅晚上啊，咁我係爆食啦，喺我身邊有 Sam 同埋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耐冇見你喎。 係啊，我去咗韓國一個禮拜，跟住翻咗香港兩個禮拜咁翻嚟咯。 爽啦、啊！ 誒、哎，喂，好耐冇放假，生第二個之後，即係其實基本上兩年冇出過埠啊，即係要出去鬆一鬆。 有咩玩？有咩睇到啊？有冇見物？ 嗱，咁我第一個禮拜就去咗韓國。國嘅 ，OK， 去咗首爾，咁冇嘅，咁其實首爾，我諗向每一個世界大城市都係咁噶啦，即係都俾我哋強國嘅同胞攻陷曬啦，嚇、 啊。咁慘。 係啊，咁冇嘅，你去啲名勝嘅時候，即係點講咧，已經係閒日嚟噶啦，咁你都見到十幾廿架旅遊巴喺出邊咁樣。咁跟住你見到我去景福宮，咁景福宮前面呢有啲即係啲士兵啊、輪班啊咁樣㗎嘛，咁你想同啲人影相，你都排成三四個字先影到，因為係、 哎、 啊，冇嘅，你係要讓曬所有強國即係強國遊客影曬先，咁咪到你囉，即係好難得咁樣排到隊，佢哋又肯排隊嘅，咁你咪有機會影到囉，如果咪都冇乜機會㗎啦咁樣。咁 點解嘅？係咪因為假期啊？ 唔知喎、啊，我四月尾去喎，但係即係閒日嚟嘅喎，即係又唔係啲特別日子喎。 閒日。 Sydney 有冇咁嚴重咧 ？Sydney 好似又冇咁嚴重嘅情況嘛。 我又唔 除咗呢個 fish market， 好似真係全部都係強國人。 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每一度地方都有足跡㗎啦。咁冇嘅，咁佢而家強勢，咁若有錢，咁我覺得好正常啫。即係去遊玩係咪先？嗱，咁我話去明洞啦，咁你去首爾一定去明洞買下化妝品㗎啦，咁冇嘅，你基本上都幾似香港嘅，我諗，即係因為每一條街，一條街可能有四五間化妝品鋪啊，咁但係條條街即係夾埋曬，我諗有成過200間化妝品鋪咁樣囉，咁但係每一度都賣嗰啲嘢啊，咁你行到每一間鋪頭，佢都用國語同你講入嚟睇啊咁樣囉，即係你會見到即係成為一個即係首爾依個，譬如話明洞依啲咁嘅地方，已經成為一個 template 咯。你會知道係做遊客生意，但係遊客生意嘅時候，多數都係中國人咁樣咯。 嗯， 迫不得已啦，因為依個係冇嘅，佢哋賺錢嘅最大來源之一嘅時候，佢唔敢做，咁佢揾唔到食啊嘛。咁依度韓國啦，咁啊翻去香港，翻去香港兩個禮拜，咁啊我住上水嘅 ，OK， 咁上水，咁我會 expect 有多啲水貨客啦。咁啊同埋 surprise 咧又比我想象中好嘅，即係我兩年前亦都係住上水，咁嗰陣時嘅情況係比今次翻去嚴重嘅。咁今次翻去明顯地係少咗人啦，唔知道係咪因為即係之前反水貨啊又剩啊，或者係即係大陸政策落嚟咁樣少咗人嚟啊，唔知啦。總之即係我無論係同啲居民傾下偈啊，或者係自己親身落去感受啊，我都唔覺得係太過嚴重嘅咁樣咯。 其實問題係咪佢哋係你話有錢，好多國家啲人都有錢啦、啊。咁我都明白佢哋啱啱開始有錢，好中意湧出嚟嘅。 我都唔係啱開始有錢啦，都其實有錢咗好耐嘅。其實大陸係嘛？ 佢哋成日做埋同一樣嘢，或者係全部人都係做去做同一樣嘢。咁即係譬如佢睇中一樣嘢咧，嗰樣嘢大鑊啦。咁樣嗰種搞到某一點咧，個受壓咧，呢個世界某一點受唔住呢個壓力咧，或者受到太大嘅壓力咁樣啦。 嗱，你問我咧，其實嗱近排我翻嚟澳洲啦，咁我親戚啱啱就同我傾開樣嘢，就係話咧。依排最即你大家知唔知道依排最 hit 大陸人嚟買嘢係買咩啊？喺澳洲 唔知喎、 啊，估下 樓 啊，梗係啦，樓啊，一定噶啦。 喂，我知道咧有一隻Tasmania 嘅熊咧，佢哋好興買嘅，一個嗰啲 teddy bear， 買熊 teddy bear 啊，即係嗰啲公仔咧入邊塞滿咗 lavender 咁樣嘅。 嚇， 係 啊， 係啊，就係因為有個女明星咧喺唔知點樣喺雜誌定係傳媒喺啲傳媒嗰度咧。拿住咁样影咗幅相摆咗 Facebook 咁好似系啊，咁跟住咧就一窝蜂咁样，全个中国啲人咧就去买嗰只熊啦。而家都有啊，呢度先而你睇嗰啲 souvenir shop 嗰啲都有啊。 咁咪好咯，促进我哋 export 咯。 正货 A 货都有啊。 喂 A 货都有啊，唉阴公。 啊系啊系啊。 喂唔系喎，唔系熊喎、啊。 唔系柳，唔系红，即系当然柳又系啦，红又系啦。咁但系最新嘅系维他命丸。 哦， 系啊，鲨鱼油丸系维他命丸。近排咧系缺货得好犀利，因为系如果你哋即系譬如香港听众唔知啦，即系而家雪，尤其是雪梨咧，有其实出现咗好多，多咗好多铺头咧系做批发啦，即系基本上系摆明旗号，摆晒奶粉啊，摆晒维他命啊、维他命丸啊、尿片啊，出即系喺晒个门面度噶啦。基本上你就即系你系大陆游客咧，你入嚟跟住你话要咩货，你要几多樽吓，你要几多货，你要去寄去边度，一条龙帮你包晒。即系澳卖客啊，好多呢啲咁嘅铺头出现咗，唔系净止我，唔系讲紧净止喺唐人街，其实系好多有华人嘅 stubber 咧，已经你会见到系陆陆续续一条街里边有起码有两三间系做紧啲咁嘅嘢。咁我见到系好似香港咁，好似以前嘅香港咁样。 咁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带动下啲经济冇问题啊。 唔系，但系另一边厢就系令到门市嘅货源咧系减少，令到即系自身 咁咪炒贵咗。 譬如 你譬如油啊，你去搞咗周街都有啦。你我谂你系 city 嗰一两条街可能啲紧少少嘅啲货系嘛？ 喂，我总之而家我外母就买唔到，约佢同我神啦。 唔系话你外母买唔到，我 camera 寄两樽俾佢啦，佢要咩？ 即系嗱你话坎培拉呢啲，我都话我都明白，系唔会话太过被沦陷啦。但系即系好明显，雪梨即系尤其是 Eastwood 啦、Chatswood 啦、即系醒啊，你会见到好一条街里边，而家起码 at least 有两三间系会做啲咁嘅嘢咁样咯。摆明 即系断货，唔系摆明做，你意思系断货系咪缺货？你嘅意思系嘛？ 即系两样啦，一样就系摆明做啦，二来就真系会令到供应系紧张嘅， 即系好魔幻嘅嗰个国家，佢哋冇维他命丸嘅嘛，佢哋唔识整，佢哋咩都识整，又识整高铁，又识整， 唔系佢哋就系太有创意，佢哋加啲化学嘢落去，佢哋唔知嘛。唔系最扑街嗰，佢唔话俾你知，你明唔明？佢加啲好嘢俾你，佢唔话俾你知啊。 即系佢话卖维他命 A， 但其实维他命 Z 嚟嘅咁样咯。 唔系佢有维他命 A， 佢加咗其他嘢落去咯。 系啊，嗱，依个就澳洲啦。咁但系香港咧，我翻到香港，我翻到香港咧，见到几样好奇怪嘅嘢，咁即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咁其实即系譬如啊，我哋每个礼拜啊，我哋譬如话听，冇话咁讲咯，我哋听网台啊，吓每日每个礼拜啲网迷啊，即系网台迷啊，成日听住啲政治嘢啊，咁以为吓香港啲点讲啊？香港依排最兴讲咩？咪讲普选啦，系咪先？普选啦，同埋政改啦咁样。咁跟住即系譬如我哋喺住喺澳洲嘅， 咁讲咧。香港你翻去觉得 住喺外地，咁觉得佢以为好 hit 啦咁样。喂，翻到去其实咧，我讲真，真系冇乜人讲。我觉得其实咧 都正常。 系啊，其实我觉得你问我咧，我觉得香港人未 ready 咯。即系我会觉得我无论去到啲地方啊，净系得见到传媒喺咁讲啊，或者喺地铁啊、火车啊、收音机啊，会成日讲呢啲新闻。但系我觉得真系着眼点啲人，即系我唔觉得佢哋系对呢样嘢系重视或者有兴趣。即系大家其实都仲系好埋头苦干喺佢哋生活当中。 有咩好讲啊？麻木咗，我觉得对好多嘢。 系啦，我谂麻木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词语啦。嗱。咁我見到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嘅，咁我有一日咧去到即係去 OK 便利店啦，咁你知啲便利店前面門前面全部都係賣報紙㗎啦，咁有一好得意嘅，有一邊咧就賣東方，有一邊咧就賣蘋果咁樣啦，咁你見到兩份報紙，你就知道即係你睇個封面內容，你就知道即係兩份報紙嘅即係政治取向係點樣㗎啦，咁嗱譬如啦，東方佢就會賣五一勞動節，因為我啱翻香港嗰時就係五一嗰段時間嘛，佢話五一勞動節啦 ，OK， 即係大陸遊客就驟減咁樣啦，即係左邊即係門市慘淡啊，即係金鋪結業啊咁樣，呢個東方嘅蘋果咧就會睇到嗰個頭條咧就係話即係大媽內地大媽來港讀書留港，即係留港啊，你明我意思啊？ 係 好大，即係好撕裂啊！即係無論係社會啦，同埋即係其實傳媒啊，我見到同埋街上面啲 banner 啊，即係一條街裏邊嚇左邊嘅 banner 係話喂一人一票，一人一票選特首啊，咩你我咩一定要有啊嗰啲咧，民建聯啦、啊，右邊就係啲泛民嗰啲嚇，即係讀奶粉可以袋住，你可以袋住先咩嗰啲，即係你明我意思啊？即係你見到係哦，你見到好多街貼啊，你好多好多直翻啊，咁但係你見到啲市民其實唔講嘢嘅喎。 嗯。 即係你見到個 background 就係咁啦，咁但係咧裏邊嗰啲人，啲人咧好似麻木曬咁樣繼續做緊佢自己嘅工作咁樣咯。當然啦，你要去啲好 hit 嘅城，去 hit 嘅地方，你譬如旺角夜晚去行下條西洋菜街嘅，咁你一定會仲係見到有時得閒會有啲黃傘啊，咁跟住舉下，即係講香港旗啊咁樣咯，即係。 我而家都仲有。 有一兩個咯，咁但係你要見到嗰啲係叫異類咯，已經係叫做，因為唔多人唔多，同埋你問我覺得響應嘅人又唔多。當然啦，有一幾我去翻香港嗰陣時，有幾晚都係都有事發生嘅，咁但係。我唔在场，我唔方便评论啦，咁样咯。 有事发生，你系指咩事啊？ 冇，咪又系啲好零星嘅警民冲突啫嘛，咪又系拎下黄伞啊，警察凶下你啊，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觉得我去到呢个城市，我觉得好奇怪，好吊， 好诡异啊， 好诡异啊，真系好诡异。即系你见到啲 background， 你譬如一个个 background 系咁讲咁多政治嘅，但系其实内里边啲。香港市民係唔講嘅，即係譬如我喺飯台食飯台上面同啲朋友食飯，咁佢講少少政治 topic 咧，大家即刻好似縮一縮咁樣嘅，即係大家好似窒一窒，講依啲啊，咁即係收一收。 你講呢啲， 或者唔想提咯，即係好多時 唔係你個感覺係你講豬依個名唔係浪得虛名啊，你明唔明？ 我唔覺得係港豬，我覺得係佢啲俾我感覺係你嘗試代入或者插入去佢哋嗰個生活裏面，你就可能會感覺到嗰種無奈感啊！佢哋唔係唔知嘅，其實佢哋知嘅，只不過係佢哋會覺得係即係講咗又點？可能即係我諗係後雨傘運動令到嗰個啲人嗰啲態度咧係好詭異，我唔係好知點樣去睇，即係好。激進嘅只有即係你見到行動嘅就只有激進嗰班，但其他人咧就好想繼續維持翻佢哋而家原有嘅生活，即係你唔好搞我咯。 放棄咗啦嘛。 係你唔好搞我嘅生活，因為咧即係你我唔想連而家嘅生活都冇埋咯，係啦，我諗係個令我感覺係咁樣咯。 哦， 不嬲都係噶啦，唔係今日噶啦，唔係啊，但係個問題在於我覺得係。是英國佬都有份造成今日嘅局面，因為點解咧？因為英國人冇教到香港人點樣作為一個公民咯，只係教你點樣作為一個市民。即係你諗下，你就知係幾多黐線。而家香港啲樓市，即係你求其買間我諗四五百尺嘅，你都要講緊600萬、500萬。你即係一般嘅，好似我最近即係諗住置業啦，咁同啲朋友講啦。咁佢哋會覺得即係咁講，哇！你好叻啊，你點點？但其實即係我哋喺度，即係好得意。香港人覺得咧，置業係一件人生大事嚟嘅，係一種成就嚟嘅。你明唔明？即係你係威過你大學畢業噶嘛？你明嘛？但我就 咪就係搞掂咗噶啦，你人生你知唔知啊？ 系啦，系啦，冇错，系啦，冇错。你买一层楼咧，就代表你已经系等于好似点讲，你已经完成咗人生里面最重要嘅一样，一个 achievement。你可以死得噶啦，即系咁样 feel 咯。但系即系只不过系你储多首期，咁你有咁嘅需要，你咪买层楼嚟住，就咁简单啫嘛。其实正常嘅情况系应该系咁样噶嘛，系咪先？唔系，即系我觉得已经系City 啲人话啊，啲楼已经黐晒钱啦，好贵啊，乜乜柒柒。其实。City 嘅樓價已經係全澳洲全澳洲最貴㗎啦，仲貴過 Melbourne 啦。咁其實澳洲有其他地方呢，譬如 Brisbane 啊 Perth， 其實啲樓都好平。咁你 Canberra 更加唔好講啦，鳥不生蛋狗不拉屎嘅地方係咪先？但個問題，但個問題係房屋係一般人需要一種必需品嚟㗎嘛，啱啱？但係而家香港好多時就係話，已經係所有人嘅生活就為咗一層樓。你生活你生命里面嘅所有嘢就系为咗呢层楼，唔系系啊，结婚你冇其他生活嘅追求，冇其他生活嘅追求噶咯，即系你唔会话哦，我希望可以做律师做医生，或者我有啲乜嘢崇高嘅理想，系唔会有理想噶，理想咪就买层楼。 兴趣 唔系，同埋好得意俾我睇到嘅嘢就系咧，系断层嘅香港，断层系咩意思咧？就系话你会听到好多时新闻咧，就会成日讲民调咁样啦，即系成日会报告话俾你听，嗱，而家支持待住先嘅民调咧就升咗几多%，或者跌咗几多%，每日都有噶，好似嗰阵。 阵时选举嗰阵时 空气污染指数。 系啊 ，exactly 空气污染指数，即系股市楼价白菜几多次一斤啊，猪肉几多次一斤咁样，佢每日都会有咁嘅数据出嚟嘅。咁你见到咧，次次都会讲嘅就系话咧，个趋势，咁、那个趋势都正常嘅，都理解到嘅就系话咧，香港会多咗人即系或者系 in general 咧系多咗人 buy 待住先，但系 buy 待住先嘅數據係多數係因為譬如話冇受過高等教育啊，或者係比較年長嘅就會支持待住先啦。而年輕人啦、啊，或者係受過高等教育嘅市民咧，多數都會去撐反對呢個政改方案。即係你見到係分開一兩邊嘅，只好似反對政改或者政改呢個咁嘅玩意呢個話題係一班坐喺间高级餐厅度着住西装倾嘅话题咯，你明唔明先？而唔系走落去即系大众市民当中你会听到嘅嘢咁样咯。即系我会觉得好诡，即系我而家开始明白点解唐帥之前讲话好诡异啊！香港依个而家暂时 都唔系喂，你话分两班呢样嘢就唔系黐住今日噶啦， 不嬲都系咁啦。 其实我谂都有起码。七八年噶啦、 嗯， 有两个世界噶嘛，香港系两个平行时空嚟噶嘛，一个系上网嘅香港，同埋一个系 TVB 嘅香港嘛。 哦，系啊，我都好留意到。 系啊， 系啊， 系嘛，系啊。 佢两班系两班 outspoken 系特别大嗰两班，嗰两个揽核嘅两边嘅中间系好大扎人，根本唔会出声。咁唔出声，可能系因为佢哋唔 care， 或者佢哋根本就唔觉得有问题。咁、好似我发现最近好似好多我即係可能我接触嘅人呢，可能呢排好多都觉得嘩真係唔掂喎，香港压力好大喎、觉得冇乜出路喎、即係越嚟越有咁嘅心态嘅人越嚟越多，但係其实呢啲事情其实一早就已经系见到㗎啦，香港过去嗰十年嘅转变系好明显嘅，其实即係同以前英治嘅时代今日两样嘢，即係學術啲講就話你個社會流動性減少，即係其實根本上個社會唔公平，你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可以靠讀書或者擺街邊你都可以搵到餐飯食或者發達，你冇可能已經唔會再發生呢件事。但係啲人都係甚至乎而家樓價根本就係天比高啦，就係咪先？直追東京。咁但係你日本住你可以有子彈火車搭，你可以住遠啲啊嘛。香港你唔可以住遠啲，你搬翻深圳就唔係香港嚟㗎啦嘛。 咁 系咪先？ 香港有高铁啊嘛！ 哇，高铁型，我同你喺高铁一定过千亿嘅埋单，屌你，真系黐捻线嘅。 嗱，就系、是、咯，即系譬如话，譬如话高铁依咁嘅嘢啊，依啲民，譬如话即系讲到钱啊，民生议题啦，即系 supposing 你，喂，我会觉得香港其实香港人应该要好嬲噶喎，大佬吓、即系依班咁嘅议员，即系卖咗，譬如话卖咗香港人咁讲啦，即系搞高铁依单嘢，跟住而家揭发咗即係高鐵而家要再用幾廿多錢，就跟住而家又發覺嚇、要可能即係一地兩檢依個咁嘅議題又都炒到熱烘烘。喂，但係你落到去街上面冇人理喎，冇人 care 喎。一來啦，高鐵未起好啦；二來未直接影響到佢而家嘅生活嘅時候，啲人唔會講嘢嘅。只不過係你又係好似嗰啲即係講開 IT， 即係好似 cloud 咁樣嚇、即係 關咩事啊？ 即系好似完全好似头先阿唐水咁讲，完全喺第二个时空里边嘅，即系你见到系一班人喺度 discuss 一样嘢，咁得闲讲下啲嘢俾你听，跟住即系上网啲人就喺度系咁啊闹，但系你喺行出条街度冇人讲嘅，冇人 care 嘅。我谂唔系 care 嘅，佢唔知做咗啲咩啫，讲真，即系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发生咩事，但系唔知做咗啲乜。 唔系，我谂佢个谂法已经定咗噶啦，嗰啲人，同埋。有啲人系放弃咗噶嘛，我谂觉得好多人系放弃咗咯，放弃咗自由咯，系啊。 嗱，第二个比较分裂啲嘅嘢，我睇到嘅就系、是，譬如即系好简单睇，去书局你就知噶啦 ，OK？ 即系你去啲即系我去咗几间比较大少书局嘅时候，你话 即系三联嗰啲， 三联啊、商务啊，我都有去嘅，因为即系有啲书债，我想还啦、咁样，所以就要去买书啊，吓睇下搵唔搵到陈云啦，即系你冇完全冇可能啦，系咪先？咁我去商务啦，咁样你我去搵啲雨伞运动嘅书啦，哇！好 惨喎、啊！原来咧讲开即系香港撕裂又好啊，或者系讲开啲政治书咧，喺商务已经系去排到去即系中间嗰啲差唔多无人地带嗰度咧，先至会见到啲政治书。咁我想 问都系 系啊，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啲即系譬如我都知好难噶啦，即系个唔系嗰时咪好 hit 嗰本即系学系咪学院出版嗰本咩香港民族论咧？啊，竟然俾我揾到喎、啊！喺商务，我觉得即系要赞一赞喎、啊。喺商务揾到香港民族论、啊，但系只不过喺一个书柜里边嘅最底嗰册嘅最左边啫嘛。即系你系你用一个人嘅眼啊，你系唔会揾到啊。你系要趴喺度，你就先至会揾到嗰本书。即系佢唔会摆明居马扼杀你啲嘅出版自由啊，或者系言论自由啊。咁只不过你佢会摆喺一个你唔会用正常人眼光睇到嘅角落嗰度。 但唔可以咁讲啊！我觉得应该系市场主导嘅，即系啱啱搵啲书嘅人系真系好少嘛。而家个个都炒股票啦，讲真个市冚冚声，边有得人睇呢啲嘢啊？好老实讲系咪先？ 而家 hit 咪咩嘛？冇而家咪啲书铺出边最 hit 咪武则天咯，系咁冇微凉咯，冇微凉啊！即系李光耀都有几本嘅，咁但系你要去，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好异类啊！即系如果你去搵呢啲书嘅时候，即系你系好奇怪嘅人，你先至会睇呢啲咁嘅书咁样咯。 大家最近有冇留意老平歌声啊？ 有。 我记得老平先生当年有一句说话好值得好发人心省，佢话：英国政府呢个玫瑰园计划系有一个阴谋，就系希望洗晒香港嘅储备。咁当年玫瑰园好似我冇记错都系400-500亿嘅，而家一个高铁都就嚟过千。 系啊，你仲未讲嚟紧嘅三跑啊吓、啊，再嚟紧其他。 屌你，仲有三跑啊！你嘅嗱，老平先生当年点样话英国政府嘅？大家自己谂下就知发生咩事啦。 唔系个问题系，大家好似即系可能比较大家都系短视嘅。我明白人系短视系正常嘅，即系大家都会为明天嘅事而去忧心多过为将来十年嘅事忧心。但系即系当啲嘢杀埋你嘅时候，你先至去反抗咧，已经太迟噶啦。即系呢个。 唔系好多人睇唔到啊，好多人睇唔到噶，好多人就系觉得政治嘅嘢我唔想理，我唔识，我都唔知道，我就想过生活。我而家成知道条街好多自由行，而家社会越嚟越难捞，佢哋唔会用一个好 holistic 嘅 approach 嘅成件事，但系佢会觉得哦，而家点解搵工难咗咧？因为竞争大咗。 嗯， 你明唔明？佢哋永远系即系嗰种奴性咧，系好彻底嘅。即系佢会，譬如而家香港啲楼咁捻贵，喂咁大佬，喂衣食住行呢四样嘢系咪人生必须先？咁你搞唔掂，系咪政府应该有责任去搞掂佢先？ 我见跑马地20-多蚊一尺都大把人追、啊。 唔系两个问题嚟嘅，有冇人买得起，同埋系咪香港大部分嘅人都能够负担？呢个两个问题啊嘛。以前英国佬都系高地价嘅，讲嚟讲去都呢啲噶啦。咁但系人哋有公屋有居屋去填补呢一个空缺噶嘛。而家香港政府唔够你，你唔够你啦。最近好似香港政府好多举措都好有问题啊。嗱，例如好似阿汤房波，汤房波喺新界圈地，咁老廉又话唔查啦。屌我都唔明点解可以唔查嘅。 譬如呢排 hit 嘅咪警方拉错呢个嘅智障男囉。即係一镬普啦，即係嗱，你讲呢啲人哋咪多反应囉。即係我觉得香港咪要係而家即係点样去唤醒多啲市民嘅时候，都系要靠好多即係好贴地嘅民生议题先至可以做到。 嗰单嘢系点样嘅啫？ 即係其实沙田美林村其实有一单即係放狗老翁被杀案嘅。咁但係呢即係警察就好高，即係好高调咧，系当嗰日声称话拉到人嘅时候，其实好高调咁拉人嘅，咁点知发觉系拉错咗，跟住发觉系嗰个人基本上系连即系有不在场证据啦，同埋再加上佢亦都系即系智障嘅智商有问题嘅 ，OK， 咁跟住系好低调咁样去放咗呢个咁嘅呢个智障人士啦咁样，咁但系亦都冇道歉咯。跟住即係冇向家屬去作出即係道歉啊成啊咁樣，其實俾人媒體都係即係強烈抨擊嘅。咁基本上咁終於喺 呢單嘢炒得起，呢單嘢反而炒得起。 呢單就係炒得起啦。咁佢終於就喺5月12日啦，即係上個禮拜二咧就即係係夜晚喎，仲要夜晚喎，作出一啲即係書面上面佢唔係道歉咯，佢係抱歉，佢用抱歉呢個 term 啦 ，OK。 咁其實一路以嚟都係仲，即係我嗰時喺香港啦，咁嗰陣時我老婆都鬧到媽媽聲嘅，咁即係因為即係佢，因為佢喺澳洲都係做關於 social work 㗎嘛，媽媽所， 佢做即係佢都係做啲 mental health 嘅事，佢都成日要 deal with 警察呢啲嘢嘅咁樣，佢話如果依同一樣嘢喺澳洲發生嘅時候，依班警察咧即係將會被告到甩苦咯，即係賠錢呢個牌賠咁樣。因为即系可以，即系其实好大件事嘅咁样。咁 唔系嘅，澳洲啲差佬冇香港差佬咁 skillful 嘛，即系好捻高难度嘅。你要将件咁简单嘅事搞到咁捻大镬，唔系即系唔系咁捻容易。你谂下嗱，咁你咪差佬拉错人就唔系新闻啦，差佬唔拉错人先新闻啫，系咪先？咁你年中咁多单啲咁拉错一个半个咁出奇啊，系咪先？咁拉错咪算，拉错唔系问题，但系即系我到而家我都唔系好明白点解可以搞到咁捻大镬。咁你拉咗条友翻嚟，如果你睇份口供，即系。你正常一個專業警務人員，你睇到佢，你都覺得佢應該係智障噶啦，係嘛？ 喂，你落口供嗰陣時你都知啦，係嘛？ 唔係，我就可能我就唔明咯。你即係究竟你係喺咩情況之下，你先會覺得一條咁嘅友，佢係會有依個 legal capacity 去認罪咧？係咪先？去 admit 啲任何嘢咧？即係唔明喎。咁我唯一一個諗法就係、是可能即係佢哋聽得啲官講嘢多。都系咁不断重复，同埋九唔搭八，咁佢觉得已经系成为一个新嘅我哋国家，即系国家个新常态，已经系一个 norm。 我个顶头老细都咁讲嘢噶啦，好正常啊。 哦咯，不断系咁重复咯，系啦，完全 make sense 都系冇乜所谓啦，系咪先？我照做嘢啫，都系咁。咁我当你咁样成立啦。咁但系嗰条即系嗰条友虽然话智障，但系都话咗佢嗰日系忠心啊嘛。咁有个不在场证据，咁你。Part of due diligence， 你做任何事都系噶啦，系咪先？跟程序做，你都系咁依 check 你先至落 charge 啊，啱唔啱先？你即唔会阻你好多时间，即一日啫嘛，都系最多系咪先？但系冇咁你落咗 charge 先，咁唔紧要，冇乜所谓。咁你第二日 check 到，咁你之后隔一日撤销控罪，人哋走嚟嘈你，你咪哦唔好意思 ，sorry， 我哋出嚟道个歉啊，我哋因为咗追寻真相，即其实佢出个封声明，我觉得冇问题。咁你早啲讲咪冇嘢咯，但你又拖两日、哦，我又唔明、哦，即你摆明拉捻错人，你摆明落错 charge， 咁你仲想开，你即你仲想又点样可以解释你嗱声，我 sorry 唔好意思，系拉错咗，嗱剩翻两个水俾你搭的士，好声行，好声行， 其实佢程序上佢做错冇做错噶嘛。 唔系佢，唔系你即系做得唔小心咯。咁你即系点解唔 check 不在场证据先再落 charge 系咪先？同埋你当然落口供嘅警务人员系好有问题。其实我觉得系应该内部要纪律聆讯，因为你冇可能冇咁嘅 judgement。你如果你咁嘅 judgement， 你睇到你查紧单老谋，你呢条友你摆明系智障噶啦，系咪先？佢又唔系做官嘅，咁你点会 睇唔出噶？睇唔出噶？ 即系你话斋落错 charge 佢， 唔系你点会容许？唔系啊，你稍为一个。正常人你会知道觉得佢冇咁嘅 legal capacity 去认罪㗎嘛，好明显。同埋你喂你嗱 common sense， 你第一件事 冇囉。 就踏个条友返嚟，你系咪攞身份证㗎嘛，冇可能身份证你一而家身份证 number 一入电脑已经起晒底㗎啦，你冇可能唔知佢智障。 嗯嗯。 系咪冇可能唔知喎，你完全系冇 check 过㗎。即係其實同老屈同以前南江雷老屈係基本上冇乜分別嘅啫喎。 其實好簡單啫，只不過而家成班人鬧佢，我咧或者全香港市民話嘅原因就係話啲警察香港警察係唔 say sorry 啊嘛，即係唔快 say sorry 啊嘛，即係做錯事唔道歉，咪就係咁咯。點解會咁樣？你見到之前嚇、啊，無論係雨傘運動嘅時候之後嚇、啊，你見到嗰條偷錄片，你見到前局長啊曾偉雄都話。你哋冇錯，你哋唔需要講，你哋唔需要有任何內疚嘅成分，你做得好啱咁樣。喂，你每日咁樣俾人咁樣轟嘅時候，每日咁樣俾人洗腦嘅時候，你點會覺得？ 你唔會出嚟 say sorry 啊？ 點會 say sorry 啊？喂 ，say sorry 即係話聽我即係要去道歉。 唔係佢真係唔覺得自己有錯嘅，我覺得第一就係、是、因為唔係轟唔轟都係一學你話齋，學阿 Sam 話齋你。落咗 charge 啫嘛，落咗 charge 就 say sorry， 咁佢咪好唔得闲，佢会觉得，即系佢会咁样谂嘅，佢逻辑，佢哋啲逻辑啊，系咪先？系咪先？佢唔会讲 common sense 噶嘛，同埋 唔系，我同你讲嗱，我可以佢睇嘢咧，佢系二元世界观睇嘢嘅，佢觉得呢个世界咧就系警察就系白嘅，贼就系黑嘅，咁、 啊、 就系咁简单噶啦。咁佢觉得咧，香港嘅治安 系由警察去维护，咁咧真系好啦，即系我都即系我好想问佢个问题，就话咁系咪诶，即系一个地方嘅治安其实系由嗰度嘅警察维护，而唔系由嗰度诶居民一齐维护噶？即系点解外国嘅社会，尤其是先进啲嘅社会，通常系好乸少警察，犯罪率好乸低，个社会好乸太平咧？系因为一个社会契约，大家诶、即系定咗啲法律出嚟，大部分嘅人会遵守嘛。 嗯， 系嘛？你要靠差佬去维持嘅。咁我想问下，你要几多差佬先够咯？香港700万人，你即系话如果你 assume 如果冇一个差佬睇住呢个市民嘅话，呢、這个市民就会有一个犯法嘅话，黑。你係咪平均你一個差佬最多睇到三個市民啦？要咁樣嘅話，即係每一個五步一光十步一哨咁樣擺法嘅咯，要。咪依個好簡單，依、這個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就話一笪地方嘅治安並不是由執法者去維持，而係由整個社會，由整個社會嘅所有公民或者市民去一齊去維護。因為如果冇人尊重法律嗰一刻，如果冇人睇到嘅時候，你就去偷嘢、搶劫、強姦嘅話，你更多警察都唔會維持到當地嘅社會嘅穩定嘅。即係你見到大陸夠打靶打到飛起啦，咪一樣周街乜都嚟，係咪先？相反，西方社會就係好少差佬，但係個社會好太平。所以其實真正去維持社會安定，其實成個社會一齊去做。但佢哋佢哋老即係當差依一批，佢哋唔係咁樣睇嘢㗎，佢唔係咁樣睇嘢㗎。 我覺得一來唔肯 say sorry 啦，二來都有個情況就係你，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都唔係一個新鮮嘅話題啦。即係警民關係已經去到即係冇得再差啲嘅地步。再之前，無論不論係即係雨傘運動啦，跟住啊暗角七黑警啦 ，OK， 跟住到譬如近排啦，即係之前嗰個綁架案嚇、啊，即係雞手立腳捉唔到犯，跟住你見到即係捉只野。豬會同佢講話，你已經被同只豬講，你已經被包圍，即係你會有好多不論，即 係 係咩？係咩？真 係 好招我 捉 真係咩？ 你冇睇咩？佢捉只幾日十個警差佬捉只野豬，跟住圍住只豬同佢講，你已經被包圍啊嘛！即係你見到其實好多曬咧，警察有好多醜態出咗嚟， 唔係漁農署做咩？ 即係其實我覺得警察係不斷想揾方法揾機會咧，去挽救佢自己嘅民望嘅。尤其是而家嗰個新嗰個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嚇新上任嘅時候，梗係要即係省到個招牌立立令啦。OK， 到最尾就係、是、好想快啲攞機會立功啊，快啲攞機會去話俾香港市民聽，我哋做到嘢嘅。咁但係而家就係搞到用呢個咁嘅心，用呢個咁嘅心態嚇、啊，再加上唔肯認錯，咁啊越做越錯咯啲嘢。 唔係，但係其實好多我真係唔好明白，其實好多嘢不嬲都係咁樣發生噶啦。咁差佬拉錯人，屌真係成日都有啦。咁你暗角打鑊，喂真係成日都有啦，係咪先？不過通常就打古惑仔，而家你只不過打啲示威者咁只不過咁樣啫。但係個問題係個處理手法，其實好多時候嘅處理手法咯，即好似依單嘢拉錯，我到依刻我真係唔係好明白究竟點樣可以搞到咁撚大鑊嘅喎。好，其實好少一件事，佢甚至乎佢冇上堂，根本就已經未上堂已經撤銷控罪啦。咁你人哋嘈你，咁你真係做錯咗，你咪書面也好，口頭也好，你咪唔好意思啊，拉錯咗啊 ，sorry 啊，我哋都係只不過講心事啫，咁完咯件事，係咪先？你又要蹲又要蹲幾日？ 唔係啊，呢件事我唔係警察嘅錯，炒咁大鑊，係社會嘅錯嚟㗎。唔係因為有位入啊嘛，明啊？有我覺得係因為社會其實咪即係大陸咁咯。你大嘅事，啲人唔出聲啦。全部唔敢讲啦，你话发展局嗰个叫咩话？陈茂波 系， 陈茂波 圈地唔敢讲啦，梁振英收5000万唔敢讲啦，咁你有乜嘢系唔牵涉政治嘅，跟住可以炒嘅传媒，咪呢个咯，咁同埋又买小强又有嗰个男仔系智障嘅。咁咪有得炒囉，咁啲人咪又夠膽講囉，即係大陸都係咁樣㗎，你譬如有啲咩大單嘢呀，啲人唔會講㗎嘛，咁嗰啲 energy 咪出晒喺嗰啲小事嗰度。 即係其實你唔怪得啲人點解成日話喂你唔好成日上綱上線呢啲咁小事，但係就係因為有啲大事講完之後你完全冇反應或者你已經放棄啦 ,ok, 咁我哋咪大事 炒你唔到，咁咪用小事咯，即係用啲你平時生活裏面見到嘅嘢咯，即係哦啲嘢啊貴咗啊，啲樓啊貴咗啊，嚇啲嘢食啊入面有毒啊剩啊咁樣，到你 就炒嗰啲咯， 係啊，到你生活有事啊，或者幼稚園細路哥讀書嚇好辛苦啊，或者係排補習班要而家譬如話報暑期班要排隊嘅，我都未聽過 ，OK。即係香港啊，報暑期班啊，即係報暑期補習班，而家要開始排隊嘅 ，OK？ 即係依啲咁嘅嘢，你咪炒民生議題，咁你咪去賴落去政治度，咁啲市民先至話會俾少少反應你咯。即係我即係其實而家係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咯，所以你話哦，好啲人香港人好攰啊，剩啊，就係咁嘅原因啫嘛。 我覺得而家係香港政府係由上而下咁樣腐爛落去咯，即係你睇高铁三跑呢啲根本上喺个政策制定上面系犯咗严重嘅错误。你点样可能喺未解决嘅个航空权个领空权嘅时候，你去推三跑呢？你点样可以喺一地两检呢件事未曾有一个方案去解决嘅时候，未曾做呢啲嘅时候，你走去开工，而仲要超支超到砰砰声呢？即系你成呢啲完全系政府去做政策一啲嚴重錯誤，但其實咁點解會有呢啲嚴重錯誤？因為好明顯其實係北京上面已經阿爺有個 order 落嚟，佢喺下面照做嘛。好多嘢都係好多嘢都咁，即係譬如你而家差佬點解其實而家搞到咁樣鬥？因為點解？因為上面我好明顯係睇到係上面有人會話：哦，喂，你哋唔好咁軟弱，你哋要硬起來，你明唔明啊？要硬起來咁，因為所以搞到咁樣咯，咩死不認錯咯，嘢嘢做到。 喂，咁但係你唔係食咗偉哥嘛 ？OK， 即係你依啲嘢其實你知即係錯嘅，你越早認咧，你反而覺得會令市民對你覺得啊，呢班差佬原來係肯認錯嘅。OK， 咁起碼會建立翻信心啊。但係即係我見得啲 PR 即係一來做得好差，二來係即係我完全唔知道呢班人裏面個頭腦裏面諗緊啲咩嘢咯。無論係唔好就係講就係警察啦，即係好似頭先你咁拉埋落政府度，即係你會見到喂，譬如話依、這個。梁振英特首，我未见过一个公务员，即系政府人员可以放咁多假嘅，即系我未见过咯，即系我唔知佢 claim 咩假期可以有咁多假期可以。 佢唔放假咩做啫？佢唔放假咩做啫？分都系阿爷搞掂晒噶啦，有啲咩要做啊？俾林郑做晒咯，咁啊有咩做啊？ 系咯，即系我林郑我未见佢放假嘅吓、啊，梁振英 多嘢做嘛， 咁可以咁放到咁嘅地步嘅 ，OK， 即系但系咪香港市民咪就系咁咯？呢啲嘢太 high level 对佢嚟讲，即系或者。即係好似頭先大家你兩個講放棄，即係可能半放棄狀態嘅時候，咁呢啲嘢已經完全變得麻木咯。咁但係點咧？即係你呢啲嘢究竟繼續影響你嘅生活，所以即係係咯，香港即係我諗用個總結嚟講，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即係極之詭異，或者係即係而家香港人，我諗佢自己本身都唔知道即係點樣去適應呢個咁嘅生活狀態。即係我諗要精神分裂先至可以生活到。 等下等下。 我对港珠好有信心啊！ 吓、啊，等啊，咁呢个世界实会变嘅，咁你唔系变好，即系你点变法啫，梗系有事发生噶嘛，系嘛？ 我短期内应该唔会啊，短期内应该唔会，真系唔会啊！唔系冇咗嗰个，自从雨伞运动之后，已经将嗰个抗争意志瓦解咗噶咯，我觉得已经。 系啊。 你得学联俾人煎皮拆骨，都大家冇乜反应，你就知啦。 系啊，都系只不过系即系饭后甜品，我出嚟笑一笑，唉、哎，系咧，真系惨啦咁样，跟住就 close file 啊，即系呢样嘢唔 hit 啊，即系。我諗香港亦都係一個好即係好慣常嘅，所以我覺得待住先呢樣嘢好 work 嘅，因為咧即係有得待你唔待，即係我覺得係好香港好 technical 啊，即係好針對住香港人呢種即係待住先嘅諗法，所以係非常之高明嘅，咁所以係咯，而家學生運動唔 hit 咯，所以睇下嚟緊有啲咩 hit 炒下，即係只可以咁樣去，而家就即係見步行步。咁嘅局面 冇噶啦，我其实我都唔明究竟喺香港，即系而家香港居住嘅人其实点样生活落去？我真系觉得我唔知啊，但系可能我好难理解嘅，其实即系你结婚你又买唔到楼，咁、即系买楼我嘅意思系你搵唔到个地方安居乐业，咁你工作上面你又冇出，你又冇明天，系嘛？你好似即系好多嘢系应该政府要做嘅嘢，政府冇做到。 然后你又系好似当咗我系咁噶啦，系咁噶啦，或者系我自己有问题啦，即系你买唔起楼，啲楼仲天比高嘅，你买唔起，你觉得你自己 唔系香港，香港仲有法治噶嘛？ 但你老尾啦，屌！而家本基本法讲到花晒啦，中意啊，释法释法释法再释法。 其实唔系我同你附件厚过本本身本嘢系嘛？ 唔系，同埋我屌，即系而家啲即系而家差佬做嘢又系黐捻线嘅。我求其你有三五个人又可以当你非法就会。喂，屌你咁，人哋唔系咁啫，因为我做过呢方面嘅 research， 唔系咁捻样解噶嘛。你咁样其实根本系好明显系。点样讲啊？系错误地执法咯。咁我问你啦，香港人权法噶嘛，系嘛？我唔俾我而家摆明有示威，我而家根本有个示威，我低过三十人啲游行，我唔使申报噶嘛，系嘛？咁我有权我表达我言论自由，我动之同思琪出嚟喺旺角行街得唔得？啱啱先，我有十三个五个，我动之己喺度行街，我唔对公众安宁构成任何威胁嘅话，你有咩证据去起诉去拘捕我啫？而家唔系，而家出嚟部资人话我只有三个五个，你中意就拉兜，即系呢啲仲系发乜嘢？你而家根本喺警隊裏面係帶頭唔遵守法律啦，即係我之前我都講過呢個問題啦，好多人唔認同就係話破壞法治唔一定需要有權力嘅人先能夠破壞嘅，但係我即係我當你就算應該係成立嘅話，你冇權力嘅人你破壞嘅咪有限咯，啱唔啱啊？我成日都話屌佢犯法，你咪拉佢咯，啱唔啱啊？你張志強走去食大茶飯，老粒標心打劫，嗰啲唔係破壞法治，嗰啲係犯法啫嘛。每個人都可以犯法㗎，咁你咪承受個後果咯。真正有能力去破壞法治嘅人係嗰係有權力嘅人啊嘛。系咪？你睇下你而家嘅劏房波，屌你！我都唔捻明点解老脸可以唔捻查，我到依刻我都唔明。跟住问阿白云到白云啦，我唔评论个别事件，我屌你，哇咁都得？咁即系你玩捻晒佢噶咯？而家你我都我完全即系而家咧，以前咧英国就算依一刻任何普通法系英国揸旗，即系英国受英国影响的地方咧，通常都系有样嘢系睇得好重，就叫公众利益啊嘛 ，public interest。你是做官嘅，你是推呢个政策嘅人，你喺嗰度圈咗笪地，你从表面证据即系已经好明显，你系 bias 嘅。你点样淫都淫唔甩呢单嘢。第一，你起码你要 disclose 啦。第二，你有明显嘅利益冲突，你根本就唔应该推呢个 policy， 系咪先？咁你第三，你俾人踢咗爆咗，你点样起码喺立法会你都要开个特权法查一查，究竟而家系点样发生呢件事？好唔好俾佢继续再系咁落去推落去先？完全一样嘢都冇做，咁你仲我好老实讲，仲发咩字啫？我觉得其实香港已经开始系烂得越嚟越犀利。不过大家唔会觉得，大家觉得OK， 我生活冇问题啊，我股票继续炒，楼我继续用我成世嘅青春去买呢层楼。而家香港人究竟即系我，如果我有细路哥，绝对唔会俾佢香港生活，因为点解？你唔应该，好似我而家网上睇一篇文章就话，你唔应该俾五百尺局限咗你嘅青春。其实好简单啫嘛，点解其实去到最后可能要啲人觉得，哇，你讲啲嘢咁文绉绉咁深奥嘅，有咩咁深奥啫？你人生嘅意义系啲乜嘢？就为一层楼，即系你买一层楼之后你就死得噶啦。啲人成日话我买层楼，砖头唔会走嘅，买层楼咧最稳阵，睇得到。屌你嘅人嘅一生就为咗买层楼，系咪先？然后就好似翻翻以前啲嗰啲农民咁样，我实赚多钱翻下起屋，咁啊人生最大成就啊，好捻可悲咯，其实好捻可悲咯。咁样系，其实我唔觉得佢哋系因为唔想反抗点样。其实好多时候佢哋真系睇唔到呢样嘢，佢觉得哦系咁噶咯，人嘅生活就系咁噶咯，我生活就为一层楼。我就会喺地产商打工噶啦，咁咯。 系啦，咁冇嘅，即系而家真系见步行步啊，咁所以吓下个礼拜讲咩，而家都未知啊，因为即系我谂，即系而家等话题啊，等话题嚟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